红起点天天有聊。如果你问我这个岁数的人将来老了靠谁养，我会毫不犹豫斩钉截铁地说，靠自己去养老院。虽然我们有孩子，但是完全不打算靠他们，我们大概是服侍老人居家养老的最后一辈人。其实呢，现在已经有一些老人啊乐意住进养老院，也挺快乐的。但是呢，北大教授钱理群卖掉自己的住房，入住位于北京昌平的这个一个养老社区，叫太康之家燕园。这个消息传出来以后，还是引起了很多的议论。这年月信息八卦满天飞，能吸引眼球还挺不容易啊！养老还吸引了眼球。钱教授住养老院的事儿为什么能吸引眼球呢？当然，首先是因为他的身份。钱理群被誉为19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是学界标杆级的人物。这样一个著名的教授，如今怎么沦落到这个地步啊？北大堂堂中国第一名校，怎么连个老教授都照顾不好啊？太没有人文情怀了，太不尊师重教了，等等等等哈。这钱教授的子女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忍心让老人在年迈之时离家出走呢？很多都是这种议论啊。当然这些想法呢很传统，钱教授并不同意。他呢进养老院是自愿的，没有人强迫他。钱老表示呢说，早在2014年的时候他就有进养老院的想法，他跟老伴呢也慎重的考虑过，住进去呢也能借此避开很多琐事，专心的写作。让钱老非常满意的时候是呢，在这儿吃饭呢很省事儿，到点呢就能吃饭，不用他和老伴来操心。钱老说呢，以前呢他不怎么锻炼，进来以后呢也开始锻炼了。现在每天只做三件事儿，第一是修养身体，第二呢是写作，第三呢就是跟朋友聊天，挺清闲。早上7点起床，每天呢看5份报纸，上午10点多钟开始写作，平均每天能写2000到3000字，哇，挺能写。我们替钱老想一想，老两口呢身体不好，自己呢住着费劲，请保姆呢也有很多的不方便，又不愿意拖累子女，而进了有这个养老配套设施和专业护理人员的养老院呢，生活质量也应当是更有保障，相应的呢也算提高了一些。要得到这么好的服务呢，当然得有钱。钱老夫妇在养老院呢住房是100多平米，这个在养老院里算是大的，每月房费是多少呢？2万。对一般人家呢这当然是个负担，要不然钱老也不需要这个卖房子，对吧？实际上呢，钱教授呢也可以不卖房，用一种这个叫以房屋做抵押的叫倒按揭模式获得住房养老的这个费用，这样呢也免去了是所谓大家说这个什么败家子啊什么什么的这种心理伤害。这种倒按揭模式呢在国外呢是很通行的，是一种养老的这个补充。十几年前呢在中国呢也有很多企业引进了这种模式，但是一直没有流行起来，很少有成功的范例。咱们大概来看一看国内银行对这个住房倒按揭的这个限制，就是你把房子抵押给银行，然后呢你按月呢从银行那拿钱回来，这样的话你就养老了，到你这个去世的时候呢房子归银行。有什么限制呢？就是申请人要提供房产，但最多呢只能获得不超过评估60%的贷款。国内的房地产价格未来预期呢这个还有一些下行预期，是不说要什么什么还要跌吗？啊，尤其三四线城市哈，那收益呢就不能得到稳定的保障。因此呢银行要求申请人还需要提交拥有第二套住房的材料，也就是说啊，申请倒按揭业务的老人和子女至少需要拥有2套住房，你再加上这子女还得有住房呢，对吧？所以那可能你得拥有好几套住房才能申请这个倒按揭，这要求就比较高了。从这里呢我们看出银行呢完全是为自己在算计，贷款要安全，收益要稳定。当然啊，银行呢为自己打算也没什么错，银行也不能亏损呢，银行的钱也是大家的钱呢，对吧？于是呢养老问题就出现了死结，商业养老需求越来越大，但一床难求，许多老人住不进去，而商业养老的商业环境还没有形成，钱不愿意进来，供给又有限。在这个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中呢，国务院提出到2015年就今年啊，我国每1000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达到30张。怎么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于是国家出台了优惠政策，引导投资进入养老产业，说这是白发产业，这是未来的什么什么产业哈。比如对建设养老设施的项目呢就提供一些廉价的土地啊，对养老机构按床位给补贴啊，应该也算是补贴民生，这些做法呢在发达国家那也都是通用的。谁知道政府补贴这事儿呢也引发了这个意想不到的岔子，有人就拍案而起说，钱教授住的那是高档养老设施，是用纳税人的钱补贴富人，政府不应该补贴有钱人，这是不公平的。 政府补贴的钱从哪来呢？来自于纳税人的税收，来自于福彩收入的这个留存。那政府支持的养老产业到最后变成了纳税人补贴富人养老，不就很可笑了吗？哎，挺奇怪的，事情真的很出乎意料吧。你看啊，有人认为不能让钱理群穷到了沦落到啊去养老院的境地，政府应该把钱老给养起来。但是反过来又有人认为钱老去了养老院是占了纳税人的便宜。我们知道，如果政府出钱把钱老按照部级啊副部级的这个待遇养起来，那用的也是纳税人的钱。这和钱老把房子卖了进养老院相比，到底哪个用纳税人的钱更多呢？政府补贴高档养老社区这事儿呢确实是存在，但是说用纳税人的钱补贴富人，这就有点呢似是而非。政府确实在补贴养老产业，但并不是只补贴高档养老社区，而是达到政府规定的规模的各种档次的养老机构都应该有补贴。政府确实是在用政策引导投资，比如说保险公司啊，它有资金运用的需要，它可以投资国家项目，投资房地产，也可以投资股票，而不选择投资养老社区，因为这个项目投资周期长，见效慢。投资养老产业呢，对保险公司来说也是一种尝试，是一个冒险，盈亏呢得几十年以后才能见分晓。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政策来引导来补贴。那不能因为有人住不起高档养老社区就不发展，社会是分层的，有不同的需求，而且社会在发展，将来这种高档养老社区可能变得很普通，总得有人开头。比如说新能源汽车吧，显然比传统汽车贵，而买新能源汽车的人大多数也都是相对比较有钱的人，但这是发展方向，国家要有政策的引导，那不能说发展新能源汽车就是用穷人的钱补贴富人吧。现在的富人住高档养老社区也是这么一回事，这是财富流通的一个必要环节，必须要由富人购买服务来打通投入产出的循环。然而呢，这不是说穷人永远住不进高档养老社区，一是贫困线水平在提高，越来越多的穷人可能会住进相对来说越来越高档的养老社区。第二呢，是政府可以通过对穷人特定补贴来实现社会的相对公平。你看，补贴养老产业本来是一个很寻常的做法，谁想这回钱老算是躺着中枪了。好了，今天聊到这儿，最后还是广告啊，想每天收听我的红起点，各位记得手机下载一个 APP 叫蜻蜓 FM， 搜索并且收藏里边的红起点，我的微博红起点，微信公众号张红，欢迎各位的关注。红起点明天接着聊。